小木偶照相。小木偶照相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一个挺好玩的玩具。这个小木偶啊，手上拿着一架照相机，在桌子上走来走去，一扭一扭的。你只要对他说，小木偶，请你给我照张相吧，他就会把照相机对准你，咔嚓一下照一张相，多好玩。这个玩具是爸爸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给婷婷带来的，婷婷可喜欢了。他对爸爸说，明天我把小木偶带到幼儿园去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玩，让小朋友们也高兴高兴，好吗？爸爸说，好啊，婷婷有了好东西就想到小朋友，真是好孩子。第二天，婷婷把小木偶带到幼儿园去了，小朋友们一见这稀奇的玩具，全都围了过来。婷婷，让小木偶给我照一张相，婷婷，我也要照相。让的婷婷不知道该让谁先照好。这时候，婷婷看见毛毛挤过来了，大班属毛毛最小，婷婷就让他先照。毛毛笑嘻嘻地对小木偶说，小木偶，请你给我照张相吧。哪知道小木偶一转身说，我不给你照，你流鼻涕。大家一看，可不是，毛毛拖着长长的鼻涕都快流到嘴里去了。毛毛怪难为情的，吸了一下鼻涕就想往外流。婷婷拉住毛毛，给他擦了鼻涕说，今天你忘了带手绢吗？可不能再拖鼻涕。毛毛点点头说，嗯。婷婷就对小木偶说，小木偶，毛毛鼻涕擦干净了，请你给他照相吧。小木偶转过身看了一看，滴嘟滴嘟地走了过来，拿起照相机咔嚓一下给毛毛照了一张相。小木偶刚给毛毛照了相，洋洋挤过来对他说，小木偶，请你给我照张相吧。小木偶一看洋洋脸上手上黑乎乎的，谁知道是泥还是灰，他放下照相机说，不给你照，脏孩子。洋洋低下了头，走到一边，蹲在墙脚下，脸红红的。婷婷走过去对洋洋说，你快去洗干净了就给你照。洋洋连忙站起来，拿了肥皂毛巾去洗脸洗手，洗得干干净净。婷婷就对小木偶说，小木偶你看，洋洋洗得多干净呀，给他照张相吧。小木偶举起照相机对准洋洋，咔嚓一下照了一张相。呜，是谁在小声哭呀？原来是兰兰。婷婷问她，兰兰，你干嘛哭呀？兰兰说，你们不给我照相，不给我玩小木偶。婷婷说，别着急呀，就给你照。她忙对小木偶说，小木偶，请你给兰兰照张相吧。小木偶用屁股对着兰兰说，爱哭的孩子不给你照。兰兰一听，哇的一声坐在地上大哭了起来。婷婷连忙把她扶起来，一边给她擦眼泪一边说，爱哭可不好了。兰兰听了就不哭了。婷婷说，小木偶，这下可以给兰兰照相了吧。小木偶把照相机对着兰兰。婷婷说，兰兰，快笑一笑，快笑一笑。兰兰扑哧一声，正好让小木偶咔嚓一声照了一张挺好看的照片。接着婷婷请小木偶给每个小朋友都照了一张相。最后婷婷说，小木偶，请你给李老师照张相吧。小木偶一扭一扭，嘀嘟嘀嘟， 绕着桌子走了一圈，他在找李老师呢。李老师走到桌子跟前，让小木偶照下了他笑眯眯的脸。全照完了，婷婷抱起小木偶，正想坐到自己的小椅子上去，没想到小木偶一跳，从他手里跳到地板上，再一跳，跳到桌子上，举起照相机嚷嚷：还没照完呢，还没照完呢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奇怪，还有谁没照呢？只见小木偶把照相机对准了婷婷，大家说：对对，婷婷自己还没有照呢。婷婷笑着说：昨天我在家里就照过了，小木偶，你忘了吗？李老师说：婷婷是个好孩子，她想到了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大家和她一起照张相好吗？小木偶高兴极了，嚷着：好好。小朋友们也嚷着：好好。大家一起跑到婷婷身边，小木偶把照相机对准了，说：大家都笑一笑。小朋友们全咧开嘴巴笑了起来，咔嚓一声，相照好了。小朋友，你一定很想看看这张相吧，那就得请你上婷婷家去看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